朝鲜劳动能中央委员会向发挥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誓死贯彻的风气，来提前实现忠诚的200天战斗目标的安州制泵厂工人、技术人员和干部发起了贺词。贺词传达仪式12号在当地举行，由平安南道党委委员长朴泰成同志和工厂职工参加。仪式上，朴泰成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安州制泵厂工人、技术人员和干部的贺词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指出，安州制泵厂工人、技术人员和干部保持白头山不屈的攻击精神，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，以跨上万里马的气势掀起革新，在200天战斗期间每天都取得空前的成就，始终站到开采机械工业部门的前列，对此予以高度评价。